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不久之前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啊，居然被网友戏称为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交通事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起事故当中，不仅涉及到一辆机动车，还涉及到一辆驴车，还有一只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谁要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呢？哎，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网友戏称为史上最复杂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南磨坊法庭的裴小星法官。裴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非常复杂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了这种担责的一些问题哈。 嗯， 而且这起事故啊，不仅仅是涉及到机动车，还涉及到一只犬，还涉及到一头驴。嗯，啊，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哈。那我们先把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跟大家来讲一讲。 前不久呢，在某汽配城的附近，一辆驴车停在了路边，驴车的主人当时是在卖水果。 嗯， 突然有一只斗牛犬从主人驾驶的私家车后窗跳出，钻到了驴车的下部。 哦，也就是说这个狗原来是在车里面的， 是就趁着主人不注意啊，从车后窗跳出来了。嗯，而且还一口咬伤了驴的嘴，被咬伤的毛驴呢又开始挣扎。 嗯， 在奔跑的过程中啊，将一辆奥迪 A8L 小轿车的后部踢出了一个大坑。 嗯，因为驴疼啊，是吧？ 嗯， 它就实在是狂躁了，就开始跑了。那个驴车不还在卖水果吗？当时这个驴的车的这个主人就没有控制一下吗？ 动物一旦发起狂来，可能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 哦，后来呢，这个奥迪车是尾部踢出了一个大坑， 是损失还比较惨重。据了解，是造成了奥迪车左侧尾部后保险杠和车灯等部位损坏十分严重。奥迪车车主在第一时间通知了保险公司到场，而保险公司经过现场初步定损以后呢，判断奥迪车的修理价格大约是在人民币10万元左右。 嗯嗯，这是这个奥迪车的车辆的损失哈。 嗯， 那现场后来这个驴车怎么着了呢？ 而同时根据现场有一名目击者，据说是一名三轮车的车主反映的。 嗯， 奥迪车是按喇叭鸣笛在先，可能然后斗牛犬呢才跳窗出来的，所以应该是奥迪车的鸣笛声刺激到了斗牛犬，所以斗牛犬才会窜出来咬伤了毛驴。 嗯，然后毛驴受惊了跑，然后就这个踹坏了奥迪车。 踹坏了奥迪。 按喇叭这个奥迪和被驴踹的那个奥迪是同一辆车吗？ 是同一辆车。 是同一辆啊。因为这个奥迪 A8L 小轿车， A8 是属于一种 D 级车哈，是属于和这个宝马的这个7系、奔驰的 S 级并列这样高级轿车。 是。 所以 他的这个一旦要车辆有损失的话，必然会造成比较高额的修车的费用。那么这是整个这个事件的经过哈，这个经过呀、啊，虽然说其实发生的这个经过应该是很快啊，就那么一两分钟的事儿，但是这里呢涉及到这个责任的分析啊，会比较的复杂。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按照这个咱们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实施细则和当地的一些道路交通法规的这样的规定哈，这个责任到底应该如何来承担？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事件中，主体基本上其实是有三方，一方呢是驴车，那驴车的主人是一方当事人，斗牛犬的主人也是一方当事人，同时呢奥迪车的车主在事故中也是一方当事人。 是的。 那么如何确定这个责任呢？我们先看一下关于驴车主人这方面他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驴车主人是很挺无辜的啊，好好的在那卖一个水果，结果呢一条狗窜出来咬伤驴，结果驴还把车踢坏了。但是呢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呢在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对驴车这样的处理车的使用和管理是早已经有规定的。 对，咱们北京市就早就不许说这样的车在马路上随便走、 是在北京是看不着这种处理车的。 对对，现在卖水果也不会说我带一头驴，我是拉着驴或者拉着马，然后在北京找一个什么地方就卖，这肯定会被相关的管理部门把这个给没收走的。 这跟城市管理有关。从法律层面来说呢，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不禁止这个处理车上路的，但是也规定到了，如果驾驭处理车，应当使用被驯服的牲畜。这横过道路的时候呢，驾驭的人应当下车牵引牲畜，而不能赶着这个牲畜过马路。在离开车辆的时候，应当将这个牲畜呢牵好，保全它的安全。 对，道路交通安全法是适用于全国的。那么全国呢，这不同的地方啊，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城市的规模不一样，可能情况就不太一样。那比如说农村，那它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种处理车啊，上街啊，比如说卖一些水果，拉着东西的情况。但是在这个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里面，那肯定情况就不一样，不能随随便便让这些牲畜就上路，是吧？哎，那么事发的那个城市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定，规定这种处理车是不是可以上路？ 根据事发当地的一个城市道路车辆管理办法的规定，是明令禁止处理车在城市道路上通行的。对于违规上路的处理车，由当地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处以50元的罚款，如果处理车主拒不缴纳罚款的话，可以扣留他的车辆。 其实50块钱并不多哈，真的是不多哈处罚力度不足以震慑，其实还可以更高一点哈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小建议哈好，能继续说。 所以依据这个不管是法律还是当地的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在本次事故中呢，咱们具体看一下，被斗牛犬咬伤之前，这个毛驴其实是很安静的在路边，然后也不存在什么过激的一个反应，所以呢不存在什么违法的行为，就是说是一个被驯服的牲畜。驴车主人下车时候是不是卖水果的时候有没有拴紧毛驴，这块呢可能相关的新闻报道里边咱们现在看不出来这个具体的细节。所以说呢这个细节可能是考量这个驾驭人是否尽到了管理义务的一个重点，但有一点可能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在这个事故发生地的城区。所以说那驴车肯定是要经过城市道路上行驶之后才能停在事故发生的地点。 对， 然后简言之也就是说，驴车行驶在了错误的道路上之后停放在了错误的地点，所以就算说驴车的主人对于毛驴将奥迪车踢坏这一个损坏事实本身不存在故意，也没有重大的过失，但是呢他驾驶毛驴车行驶在城市道路上本身这种行为也是违规的， 他就不应该上路，是吧？按照这个当地的规定的话，你这个处理车就不能在城市的这种路上来走，不能说行驶，是吧？ 没错。所以说呢这种行为是导致这奥迪车修理费产生的众多原因之一。所以说驴车主人对于奥迪车的损失呢，在我看来还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这是从驴车的角度，而且是这个驴直接把奥迪车给这个踢坏的， 是 吧？所以为此应该来担责。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么咱们就先说一说，驴之所以会受惊，是因为狗窜了出来 啊， 是吧？但是那个狗呢，又不是那种说是那种流浪狗，而是这个家养的一个狗，而且那狗还是从一辆车里窜出来的。那这时候咱们就说一说，那这只狗的主人是不是也要为这个狗的窜出来而承担责任呢？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动物饲养和管理人承担的侵权是一种无过错的责任。这种就是说，如果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话，动物的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是当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除非他能够举证去证明被侵权的人本身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不承担责任或者是减轻这个动物管理人的责任。同时呢，侵权责任法也明确规定到了，是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如果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根据事故发生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呢，明确规定了对人口聚集的重点管理区是禁止饲养烈性犬的。 是。 同时在这个养犬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当地的公安交管部门也对外公布了48种禁养犬，其中包括了39种烈性犬和9种大型犬。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迟了新道友吧，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咱本案中呢，惹祸的斗牛犬啊，咱们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比较小型的犬，比较有时候还挺呆萌的，挺可爱的，但实际上它的脾气不是很好。特别呢是在夏天高温这种比较特殊的比较极端的天气之下，这种斗牛犬更加容易变得具有攻击性，而这种犬种恰恰是被当地的公安交管部门列入禁养犬名单的烈性犬之一。这个斗牛犬可以从后窗中跳出呢，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它肯定没有被主人拴好，如果用犬绳拴好了，它不可能那么轻易的跳出。 对，而且呢这个车里面有一只狗，那您还如此随意的把车窗给打开， 是 我觉得这也是主人没有尽到自己的这个职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只能说这个主人确实非常的疏忽大意。 对对，就算您觉得车内是个封闭空间，您不拴狗链没问题是吧，但您把车窗关好啊，对吧，车窗关上狗也出不去了。 是啊， 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狗主人的责任也是不可以推卸的，不能推卸的。 就事先没有预防好，事后呢在斗牛犬跳出车窗的第一时间也没有及时的把狗给牵回来，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对 对，没错。所以说这个狗主人也是有责任的，是吧？ 没错，没有尽到对宠物的一个法定的一个管理职责，所以呢他对于奥迪车的修理费肯定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但这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您看哈，是狗咬了驴，驴踢了奥迪，驴的主人赔奥迪，那狗的主人是不是应该赔驴啊？ 其实这里的 就是说赔驴的主人，因为驴受伤了嘛，是吧，那是不是也得看病啊，那狗的主人是不是得赔驴的这个驴的主人的损失呢？ 是 狗的主人不用直接赔奥迪呢？ 咱们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民法上的一个概念，是叫一个不完全的连带责任。因为就是这就是这个犬的主人和驴的主人之间的一个责任。因为呢他们对于这个损害结果的发生，就对奥迪车的这修理费的产生，他们不存在一个共同的故意或者是过失。就等于是各自的一个过失，但是导致了一个共同的损害的结果。 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说奥迪车主向驴的主人要求索赔的话，那驴主人索赔之后是可以向 这个犬的主人去追偿的。 驴的主人是不是可以找犬的主人来要求驴的这个损失，驴的一些看病的费用呢？ 主持人观察的还比较细致，因为大家都关注于那10万元高额不价格不菲的修理费了，把这可怜的毛驴可能拉在一边了。那您这样提确实也是这样的，因为被咬伤了的话，肯定驴也会产生相应的一个医药费啊。 这个奥迪车的主人可不可以直接告狗的主人？ 从我角度来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应当也是将驴的主人追加上，因为毕竟毛驴是直接的导致这个损害产生的一个原因。 但是说到这儿啊，狗的主人可能就不服了，说你看我的狗本来在车里待得好好的，是因为你这辆奥迪 A8 你在这随便乱喇叭把我们家狗给吓到了，然后我们家狗才窜出去的。所以说虽然你这辆奥迪 A8 这个车辆受到损失，但是呢你要不按喇叭我们家狗也不会窜出去，狗不窜出去驴就不会受惊，驴不受惊你的车就不会被踢，是吧？啊，所以说呢你自己应该也有一部分责任，这块您是怎么看的？ 这块得先得看一下我们国对这个机动车鸣笛的相应的一个规定了。因为喇叭我们也知道，喇叭是本身机动车所有车辆都自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就等于说赋予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鸣笛是一种提示音，可以提醒其他的机动车辆包括路上的行人去注意安全。对此呢，包括鸣笛这块呢，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是有规定的。比如说机动车在超车的时候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是通过鸣喇叭的方式来进行提示。同时在比如车辆在夜间通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者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的时候，也应当采用鸣笛或者远近光灯来进行示意。在驶进这个影响安全视距的路段的时候，或者是超车有紧急情况的时候，也规定了不仅应当减速慢行，同时还应当鸣喇叭去示意。 对，尤其还有在一些山路是那个拐弯比较多的地方的时候，在拐弯的时候，那么因为您不知道对面对向有没有车过来，所以鸣笛啊打灯啊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提醒对向车的这样一个作用，说有车要过来了，你要控制好车速，是吧，注意避让。而且这是鸣笛上在一些这个特别路段的一些规定。咱们北京市呢在一些特别路段也是不允许鸣笛的。我发现目前我是印象当中有两个路段哈，一个是在这个奥运村附近啊，一个是在这个八宝山附近，我见过两个地方，可能别的地方还有。他的那个地方是不许鸣笛的，那么而且有很好的监控设备，如果你一旦鸣笛，你的号就会立刻被拍下来，而且立刻被显示在大屏幕上，按一下立刻就显示出来你的号牌了，然后你就会被扣分罚钱了， 提前就已经知道了。 对对对，所以这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包括在咱北京市路上行驶的时候有这种禁止鸣笛的标志，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现在呢有很多更先进的手段，你要一鸣笛立刻你就会拍啊，所以这个你也要注意。好，咱们话题再说回来哈，继续说这个鸣笛这事儿。 接着顺着主持人的话来说，就是确实也有规定了，有些地方应当鸣笛示意，但是也有些交通法规也规定了，就是城市有些区域和路段又是禁止鸣笛的。 对对对，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交通法规本身存在矛盾呢？可能大家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那肯定是不是的。因为通常禁止鸣笛的一个区域和地段都是一个城市比较核心的地段或者是特殊的地段， 是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在奥运村的附近，因为奥运的场馆是八宝山附近，那咱们也都知道，这个是肯定对这个噪音会有一个要求。 对，还有一些特别的时间段，比如说高考期间会规定是在比如驶过学校考场附近的时候不要鸣笛，可能会对学生考试产生影响，或者是考听力的时候会产生影响。那么这是一些特别的时间段、特别地点的一些规定啊。 所以就在不需要鸣笛提醒的地方呢，就是会禁止机动车的驾驶人随意的去鸣笛，同时也是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汽车噪音的产生。而本案中呢，如果说奥迪车车主摁喇叭鸣笛的这个情况是属实了，那么判断其这他是不是本身存在过错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他鸣笛的路段是否处于当地禁止鸣笛的区域或者是路段，或者说是禁止鸣笛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如果是在禁鸣区域或者是路段内，奥迪车车主摁喇叭本身他的行为就是存在不当的。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是，如果说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本身他存在过错的话，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 所以说如果说奥迪车车主在禁鸣区域或者是路段内摁喇叭，导致斗牛犬受到惊吓跳出车窗，由此引发了后续一连串的事故的话，那奥迪车车主对于自身这奥迪车的损坏也是存在过错，由此呢是可以减轻斗牛犬的主人和驴车主人责任的。 嗯，但是如果说他那个路段并不是禁止鸣笛的呢， 那就证明奥迪车车主他的鸣笛行为是不存在不当的地方，那他本身是不存在过错的，所以还应当是由侵权方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且吧，就是鸣笛也未必一定会导致这个犬的情绪失控 啊，这确实是 是吧。比如说可能同样的斗牛犬，那么有的呢可能有遇到摁到这个听到鸣笛的声音就一下子就情绪激动了，有的可能就无所谓啊，或者说是斗牛犬跟其他的犬不一样啊，或者绝大部分犬听到那个声都是没有什么反应，但有的犬就不行。 嗯， 是吧， 确实就是因犬而异了。 对对，因犬而异的确是这样。诶，那现在咱们就把这几个责任也分了一分哈。那其实按照您的这个分析，承担最主要责任的还是这个驴车的车主。 应该是犬的主人。 那为什么是犬的主人呢？ 因为如果说犬， 但不是驴踢的奥迪吗？ 是直接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不是等于说我们用通俗话说，它不是罪魁祸首，不是最源头上的原因。源头上的原因还是因为犬咬到了驴的嘴，导致动物这个躁狂，所以说才会失控踢到了这个奥迪车。 哦，还是犬的主人， 没错。 然后接下来咱们就要看这地方是不是禁止鸣笛，可以适当减轻这个犬的主人的责任。 也是看这个举证责任其实在犬的主人了，就像您说的，是不是鸣笛，就算是禁鸣的话，那鸣笛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个斗牛犬会出现这个情绪的焦躁，然后跳出车窗。所以说犬的主人这边举证责任也会比较重大一点，他本身担的责任也会比较重大。 对，所以这个事情啊，想要分清楚这个责任，的确啊，这个需要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条文还有相关的关系要捋得很顺哈。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个事情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根据当地交管部门的最新警情通报显示啊，事故经过交警和属地派出所民警的调解，斗牛犬的主人和奥迪车车主在事故当天就达成了赔偿协议，是由斗牛犬的主人对奥迪车车主进行了赔偿，纠纷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这通过这种互相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的，是吧？这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皆大欢喜了。 皆大欢喜。那如果说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恐怕时间会拉得很长， 确实， 而且啊，恐怕未必打一个官司能把这事情解决完。不好说哈哈。哎，那么这起案件啊，涉及到这个，您看咱们讲了很多涉及到道路交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种处理车上路的问题，比如说宠物饲养人对于宠物的约束的问题，路段的鸣笛的问题等等等等哈。那这些呢，可能未必哈，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出现，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啊，乱鸣笛呀，宠物主人遛狗不拴链不拴绳啊，极偶尔啊，在北京的远郊区说不定可能会见到处理车上路哈。那这里面您通过这个案子有什么需要跟我们大家的各位经常在路上行走的朋友，不管是机动车还非机动车一方，需要提醒的地方吗？ 其实咱们这案子就是种种各种看似其实很微小的这些违法的行为，就是单看是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就是很不凑巧的在当天连环就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损害结果，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还是应当依法去行事，不管是说是驾驶机动车也好，还是说饲养宠物也好，就是都应当做到文明，还要应当谨慎，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没错。好，今天呢涉及到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的法律分析，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南某方法庭的裴小星法官，谢谢裴法官。 谢谢主持人。 好，裴法官再会。 好，再见。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